在你的发梢，应该有一首歌就只为你而唱。

想想街头，红男绿女手挽手，恭喜恭喜上上送，快乐的气氛在眼中，可爱的春天喜相逢，往事绵绵一场空，一场空，往事如我心底希望在心中，朝朝暮暮万年红，万事如意贺前程，一年四季乐融融，红云当头乐无穷，恭祝大家万年红。不再回想旧时梦，旧时的幻梦已成空，回忆过去有何用，万事寄托在念头，美丽的春天要歌颂，春天一去不回头，应该珍惜好年头，何必忧愁新的年头，说声大家要珍重，就像春花万年红，恭喜恭喜万年红，一年四季乐融融，红云当头乐无穷，恭祝大家万年红，恭祝大家万年红。 一丙丁甲乙丙，同病快乐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，同病快乐快乐着，不离不问啊不想，人际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爱从哭得最甜蜜来，同病快乐快乐着，狠狠且爱且狂，同病快乐快乐着，不离不问啊不想，痕迹深爱，爱既有伤痕，爱从哭得嘴边里来，已经过去，人是复数心事单数，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，将流沙季节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而刻，又冷又透明的寂寞， 是飘飘，是否真？